攻读《民长记》引论，各支派分占许地与宗教概况，第一章。若苏厄死后，以色列子民询问上主说，我们中谁应首先上去攻打克那罕人？上主说，犹大先上去，看，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。犹大遂对自己的兄弟希莫盎说，请你同我到我研究所得的地方去，与科那罕人作战，日后我也同你到你研究所得的地方去。希莫盎就同他去了。犹大上去，上主把科那罕人和培离奇人交在他们手中，他们在贝泽克击杀了10000人。他们在贝泽克又遇上了阿多尼贝泽克，与他交战，击败了科那罕人和培离奇人。阿多尼贝泽克逃走，他们在后面追赶，捉住他，割去了他手脚的拇指。阿多尼贝泽克说，七十位王子被割去了手脚的拇指，在我桌下拾取零碎食物，天主照我所行的报复了我。他们将他带到耶路撒冷，他就死在那里。犹大子孙攻打了耶路撒冷，将城占领，用利剑杀了城中的居民，放火烧了城。此后犹大子孙下去与住在山地南方和平原的科那罕人作战。犹大又去攻打住在赫贝隆的科那罕人，赫贝隆以前名叫克里亚特阿尔巴，击败了舍瑟、阿希曼和塔尔买。他们从那里又去攻打住在德比尔的居民，德比尔以前名叫克里亚特瑟费尔。那时加勒布说，谁能攻打克里亚特瑟费尔将城拿下，我就将我的女儿阿格萨嫁给他为妻。加勒布的弟弟科纳茨的儿子敖特尼尔夺取了那城，加勒布遂把自己的女儿阿格萨嫁给他为妻。当他过门的时候，丈夫劝他向父亲要一块田地，他一下驴，加勒布便问他说，你要什么？他答说，请你给我一件礼物，因为你既把我安置于南方旱地，求你也将水泉给我。加勒布遂把上泉和下泉给了他。梅瑟的姻亲克尼的子孙从棕树城上来，同犹大子孙一同往阿拉德南方的犹大旷野去，与那里的百姓住在一起。以后犹大和他兄弟希莫盎又启程，击败了住在格法特的科那罕人，将城完全毁灭，故称着城为荷尔玛。犹大却未能夺取加萨及其四境、阿士克隆及其四境、厄克隆及其四境。上主与犹大同在，因此他占据了山地，但不能赶走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甲车。按梅瑟吩咐的，他们把赫贝隆给了加勒布，因为他由那里铲除了阿纳克的三支后裔。本雅明子孙没有逐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，因此耶布斯人与本雅明子孙直到今日同住在耶路撒冷。若瑟家族也上去攻打贝彻尔，上主与他们同在。当若瑟家族差人去侦探贝彻尔时，这城西名叫路次。侦探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，就向他说，请指给我们进城的路，我们必要恩待你。那人就指给了他们进城的路，他们用刀屠杀了全城的居民，但把那人和他全家放走了。那人到了赫特人的地方，建了一座城，起名叫路次，直到今日仍叫此名。 木纳协没有赶走贝特商及其属境的居民，塔纳克及其属境的居民，多尔及其属境的居民，伊贝勒罕及其属境的居民，莫基多及其属境的居民，克纳罕人依旧住在这些地方。等到以色列强盛了，只能使克纳罕人服役，终未能把他们全部逐出。厄弗拉因也没有逐出住在格泽尔的克纳罕人，所以克纳罕人仍在格泽尔住在他们中间。泽布隆也没有逐出克特隆的居民及纳哈鲁尔的居民，克纳罕人仍住在他们中间，但因为他们服役。阿希尔也没有把阿科、西东、阿赫拉布、阿格奇布、赫尔巴、阿费克和勒河布的居民逐出，所以阿希尔人住在当地的居民科纳罕人中间，因为他们没有把他们逐出去。纳菲塔里也没有把贝特舍莫士的居民和贝特阿纳特的居民逐出，于是他们就住在当地的居民科纳罕人中间。但是贝特舍莫士和贝特阿纳特的居民因为他们服役。阿摩利人强迫丹的子孙住在山上，不让他们下到平原。阿摩利人依旧住在哈尔赫勒斯、阿亚龙和沙尔滨，但在若瑟家族势力强大之后，他们就成了服役的人。厄东人的境界是从阿克拉冰山坡直到色拉以上地带。